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乌鸦人仰望上，乐舞玩家。 喂，烏格倫， 系 嗱，近排咧咁啊，其實都有好多新嘅遊戲係推出咗嘅，即係包括呢個 Far Cry 咧，其實都最新已經有一個新嘅版本係俾大家去玩嗰、那個叫做末日後嘅一個場景啦，我會形容下。咁但係咧嗰個因為始終新咧，咁我哋可以等遲啲即係大家再玩耐啲先同大家再去分享下咁樣。咁但係有一啲咧其實大家玩咗可能個零月兩個月到嘅遊戲咧，已經出咗一啲新嘅 DLC 咧，就俾大家去下載咁啊去玩啦。咁啊，讲到呢度，大家都应该知道讲紧咧，就系呢个 Resident Evil 第二集《生化危机二攻略》咧嗰个重制版啊，咁就有一啲新嘅模式咧，就会俾大家去玩嘅。乌格兰，你系咪都已经有即系睇下点玩啊？咁样咧？ 嗱，我记得我哋之前都有提过话，即系嚟紧《生化危机二重制版》咧，就会出一个 DLC。咁所谓 DLC 嘅意思，即系一啲即系可以额外 download 出嚟嘅一啲 content、一啲内容啦，咁系追加嘅。咁嗰阵我哋讲咧，我已经系相当之期待噶啦，因为 DLC 佢分别入边咧就有三条嘅故事线， 系叫做 The Ghost Survivors 啊， 冇错。咁入边讲嘅就系幽灵生还者啦，即系话如果喺主线任务咧呢一啲嘅角色，佢哋有一个不一样嘅遭遇嘅话会点咧？嗱，因为喺主线任务入边咧呢一啲人物可能一系就已经死咗啊，一系就唔存在啊，又或者佢哋嘅结局咧都系步向一个叫做 唔系太好咁样啦， 系啦吓。咁但系喺呢一个嘅 DLC 入边咧。佢就赋予咗一个选择权啦。咁入面分别有三个唔同嘅人物嘅，分别就有呢一个嘅武器店嘅爸爸啦，咁有呢一个市长嘅女儿啦，仲有一个嘅就系被遗忘嘅士兵，系啦。咁嗱，先讲下呢三个人嘅背景啦吓，因为先讲被遗忘嘅士兵，因为如果大家有玩开呢一个《生化危机二重制版》嘅第四生还者嘅话咧，就知道基本上除咗 Leon 啊同埋阿 Claire 之外啊，同埋 Ada。之外啦，喺呢个故事入面咧，佢讲话有一个士兵，有一个小队，咁就執行任务嘅时候咧，全队就已经系被袭击， 死咗好多， 死晒噶啦，已经系，咁啊死剩一个咧叫做 Hunk 嘅士兵，咁而嗰个第四生还者个故事模式，基本上就系你点样样去用 Hunk 呢一个超级绝顶士兵咧，就系、是、由地下水道点样样走翻上地面之后坐架直升机走啊嘛，而家咧佢嗰个被遗忘嘅士兵嗰个章节咧就系讲啦，咁 Let's say 如果即系唯一生存嘅唔系 Hunk 啊，唔系呢一个死亡战士啦，而系另外一个士兵。而个故事发展嘅就系话，因为喺嗰个嘅主线任务入边咧，Leon 嗰条线去到最后尾咧，就系佢揾到 G virus 嘅。 系啊， 咁而佢同 Ada 咧，总之喺互动嘅过程入边咧，个 G virus 咧 跌咗。 咁而家咧就系话呢一个士兵咧，当佢承接住故事，佢执到呢个 G virus 啊，咁佢点样样逃离咧？而最后屘会有个点样嘅结局咧？咁嘅故事咧就由呢一度开始嘅。咁而另外嗰两条线咧，分别就系呢一个武器店嘅爸爸啦。咁啊，古仔就系讲话啊，因为喺嗰个嘅主线入冇呢一个几 sad 嘅 story 嘅，就系讲咧话呢一个嘅女儿咧已经系受病毒感染噶啦。变咗丧尸，变咗一半咁滞噶啦。咁而爸爸咧就一路都唔系好愿意，就系终结呢一个女儿啦。咁就一路同佢喺呢一个嘅武器店入边咧，就系度过最后嘅时间嘅。咁喺主线嘅故事入边咧，就 imply 咗啊，隐喻咗就系话呢个爸爸最后尾咧系会杀死个女儿之后自己杀死自己嘅。 系 咁嗱，但系咧喺呢个故事入边就设定咗啦，就系 what if。 当佢杀死嘅女儿之后，而佢准备系自杀之际咧，忽然之间有个无线电响起，佢收到佢一个好朋友嘅信息，就系话嗱，而家咧我揾到直升机，准备要逃离呢一个地方噶啦，你快啲嚟汇合我。总之我要等到你嚟，我先至走嘅，大家不见不散。 嗯， 咁而呢一个嘅武器店爸爸咧，佢就知道呢一个朋友咧。不嬲都系好固执嘅，同埋咧佢系一讲咧就必定系会做到噶啦，咁所以咧佢就打算咧就系离开自己女儿嘅尸体，离开呢一间武器店，即系朝住朋友嘅方向走过去。最后尾能唔能够成功逃脱咧？咁而最后尾嗰条线咧就系讲呢一个市长嘅女儿啊嘛。嗱，市长嘅女儿其实喺故事入边主线嗰度咧，我就冇印象有佢出现嘅。但系个古仔系讲咩咧？个古仔就系讲咧。话说佢就好想救佢嘅男朋友，咁佢男朋友就系喺主线入边咧，就系俾嗰个嘅警长啊，就系捉咗。咁佢男朋友系咩人嚟嘅咧？佢男朋友咧其实系一个记者嚟嘅， 系。 咁咧佢就挖到好多关于呢一个警长一啲嘅即系黑材料， 系。 咁当然就俾呢一个嘅警长咧吓，系警署局长啊。咁咧竟然咧就俾呢一个局长咧就即系 困咗喺监度， 系啦，发现困咗喺监狱嗰度。咁而呢一个嘅即系市长嘅女儿咧，咁就即系一路都好想去救呢个男朋友啦。咁终于咧，佢就收到呢个局长嘅信息啊，就系话如果你想嚟救你男朋友嘅话咧，你就去一个嘅孤儿院嗰度揾我啦。咁咁喺主线任务入面咧，大家都知啊，呢个局长咧有一个不为人知嘅一面嘅。咁当然呢一个市长嘅女儿去到嗰个孤儿院入边咧。就揭发咗原来个局长系有嗰个阴暗嘅一面嘅时候咧，就唔理咁多啦。喺智慧嘅情况之下，杀死呢个局长。嗱，呢一个嘅设定咧，同喺主线任务咧系好唔同嘅，因为局长嘅死法唔系咁嘅喺主线入边。咁但系总之咧，佢就杀死呢个局长之后咧，咁佢就一心就谂住咧攞咗局长嗰个监狱啊监仓嗰条匙，佢就谂住咧逃去嗰个监狱嘅位置咧，就系救自己嘅男朋友。 系 咁啊，过程咧就即系当然又系遇上好多丧尸啦。最尾成唔成功咧？嗱，咁呢三个咧就系DLC 入边嘅故事线。咁撇除个故事，首先即系令到嗰个嘅游戏啊更加丰富嘅内容之外啊，或者有一啲不一样嘅即系天马行空想法啊，或者系补完啦。咁除此之外，其实喺玩法嗰方面咧，同主线都好唔同嘅，因为你喺主线就即系你会喺唔同嘅地方去探索啦，跟住你执到好多唔同嘅器材道具啊，跟住去扩充自己，无论系嗰个背包嘅位置啊，又或者唔同嘅武器啊咁。咁但系咧喺呢个 DLC 入边咧，佢有一个新嘅设定嘅，就系、是、咧，你喺唔同嘅地方咧，你会发现一啲嘅糖果机嘅， 扭蛋咁样咯， 冇错，好似扭蛋咁嘅。咁当你咧去嗰啲糖果机嘅时候咧，你系可以选取一样嘅道具嘅，有时候可能系即系枪啊、子弹啊、闪光弹啊、炸弹啊、药草啊等等嘅。咁、但系每一个嗰啲嘅扭蛋机、一啲糖机咧。只能够系抽出一样嘅宝物，同埋咧抽完一次之后咧就唔可以再用噶啦。咁如是者咧，你就要喺唔同嘅糖机啊、扭蛋机嘅嗰度咧，就系要攞咗嗰啲嘅道具出嚟之后咧，你要小心去拣啦。拣完之后咧，你都要好小心咁样样去利用嘅，因为咧喺呢一个嘅 DLC 入边咧，你喺唔同嘅章节啊，例如话假设系市长女儿嗰个篇章嘅话咧，佢会有一只嘅丧尸咧，你喺主线系冇见过嘅。佢嗰只丧尸咧，我唔记得叫苍。白丝啊， 系 咁咧就系 好白下啦，总之成身都 系啦，成身白嘅，跟住咧佢个样咧系冇五官，除咗个口嘅。咁而嗰只丧尸咧，佢最唔同嘅地方，除咗外貌之外，就系佢系好难杀嘅。 嗯， 你喺嗰个DLC 嗰个章节入边咧，你要执一啲强化子弹。去射佢，你都未必射得死佢，你只能够射停佢嘅啫。咁所以咧，当你真系遇上呢啲丧尸嘅时候，你要好好咁样利用你手头上有嘅资源同埋武器啦。 系啊，系啊。咁其实呢几个嘅剧本啦，可以话都嗱，你话系咪好丰富咧？唔系嘅，因为佢都系补充翻可能喺主线里边一啲侧边好多唔同人物嘅背后嘅一啲线索啊，一啲故事。咁样喺嗰度咧，就即系延续翻成个即系包哈萨或者叫 Resident Evil 嘅古仔，咁令到丰富啲咁。 咁样。咁但系咧，你话佢细唔细心咧？我又真系觉得几细心嘅，因为我譬如几深刻咧，就系、是、其中你头先提过啦，有三位嘅啊，即系故事啦咁样。其中一个咧就系一个士兵啦。咁因为咧，其实咧，头先好多人你都提过咧，呢位嘅士兵咧，其实系同一队人咧，本来一齐执行一个任务嘅。咁啊，点知都中途出咗事咁啊，即系死剩佢一个咁样啦，叫做吓。咁所以咧，喺佢要逃脱呢一个嘅途中咧，其实佢要面对翻自己嘅战友嘅，因为佢嘅战友已经变咗一啲即系会袭击人嘅丧尸啦。因为睇翻呢个嘅即系安全小组成员咧，佢哋叫做原来咧系同佢一样咧，都着咗一种咧叫做即系反步兵装甲嘅。 系啊， 咁呢种装甲咧其实系防弹嘅。咁换句话说咧，如果你当佢一般即系主线任务遇到嘅丧尸咁样去射佢咧，系冇用噶。咁所以咧，其实咧啲人就话，你要打佢咧，你就留意到咧佢边啲部位咧系套装甲遮唔到。咁你打翻嗰啲位置咧，咁先至可以令到佢咧停止去袭击你。咁啊，最多就打食脚啦，因为就令到佢行唔到，咁亦都袭击唔到你咁样。佢话咧，如果你即系盲目地咁一直好似以前咁希望射佢个头，然后杀死对方咧，系唔得嘅呢件事。咁亦都系呢件即系呢个剧本里边咧，系比较即系特别同埋有挑战性嘅一个即系玩法啦 吓。系咁今次呢个 DLC 咧都有三种唔同嘅难度啦。即系头先我哋三个故事线咧，我冇记错嘅话咧。市长女儿嗰个咧系最简单嘅，咁而呢一个嘅被遗忘嘅士兵嗰一章节咧就系最难完成嘅，咁大家都可以按住自己嗰个嘅挑战程度啊，咁就去慢慢去享受呢一个嘅游戏啦。咁呢个新法尔基尔咧，我哋讲到呢度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又讲下今个礼拜有啲咩嘅新游戏同大家分享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如果讲最近新出嘅游戏咧，阿生不得不提咧，就系 Jump Force 啊，咁啊一个可以话系漫画英雄大集结嘅一个格斗游戏。不过咧，我又想首先咧要即系同大家讲一讲先啊。呢一款虽然系一款格斗游戏，但如果你纯系用一个格斗嘅心态咧去看待呢一款嘅游戏嘅话咧。可能你会失望。 诶，点解咧？ 因为毕竟咧，我就成日都觉得咧，呢一类嘅格斗游戏咧，系其实几黑板、几枯燥。 系。 尤其是当你发现，就算你对嘅系唔同嘅角色都好啦， 好熟悉嘅漫画角色。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嘅打法都系大同小异，甚至乎咧系几重复嘅。 系。 咁如果你就系将佢当咗一款格斗游戏睇嘅话咧，可能你整定心望你，同埋你知道佢虽然咧望落去个感觉好花里花碌咧，但你要明白佢嗰种嘅格斗、那个操作咧，相比起可能你玩啲传统嘅格斗游戏，佢又唔算话嚟得咁高技巧嘅讲求。咁所以咧，我觉得佢喺今次呢一款新作入边咧，咁就为咗令大家玩落。佢嗰个内换度提升咧，就丰富咗所谓嗰个故事啊。咁嗱，个古仔系讲咩咧 ？Jump Force 咁当然都系啦，就系讲一班 Jump 嘅 superheroes 啊，即系包括有悟空啊、路飞啊、即系火影忍者啊嗰一堆啦。咁佢哋咧就要对抗一个嘅邪恶组织。咁嗰个邪恶组织咧，基本上囊括晒嘅，亦都喺 Jump 入边嗰堆嘅奸角啊。即系尤其是你喺呢一部作品入边咧，一开始片头见到嘅就系菲利嘅登场啦。咁跟。个古仔咧就系讲啦，两军之间开始对起上嚟嘅时候咧，咁我哋作为一个嘅主角，咁系一个我哋自己原创嘅角色嘅，就会介入喺其中。咁我哋会加入喺 Jump Force 吓，其中一个阵入边咧就系同呢一个嘅邪恶咧就系对抗起嚟咁样样嘅。咁而呢一个嘅设定咧，慢慢你一路打落去嘅时候咧，就会系俾你追看究竟两军之间之后慢慢嘅发展会点样样啊？系一个比较故事未浓嘅格斗游戏啊！所以咧，大家要调节少少嘅就话，如果你单纯系想享受格斗嘅快感嘅话咧，佢有俾到你嘅。但系我相信，如果就系从呢个角度去感受嘅话咧，那个内换度系唔高。反而如果你调节少少就话啊，多 家就係佢當係一個故事味濃厚嘅格鬥遊戲嘅話咧，咁可能你會 satisfy 少少啊，即係大家要有咁樣嘅心態，有咁嘅前設去購買呢一款遊戲嘅話咧，咁你玩上手咧，可能個滿意程度會高少少嘅。 係，咁但係咧，我又真係覺得佢似乎係都唔少嘅嘢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嗱，首先睇外國啲評價啲玩家咧，因為其實佢哋都好中意即係 Jump 裏邊好多嘅角色啦，咁亦都期待咗呢隻遊戲好耐啦。咁就你見到出嚟嗰個評分咧，都唔係話太高嘅，即係可能十分講緊係六七分咁樣嘅上下嘅一個分數。嗱，最主要咧，我有一點咧，佢哋望落去咧就已經覺得唔中意，呢個我都幾同意嘅，因為佢哋話咧，嗱，你嗰啲係漫畫人物嚟噶嘛，亦都係大家熟悉嘅漫畫人物嚟噶嘛，對於佢哋嘅好多即係表情啊，好多嘅事情啊，其實大家都好熟悉。咁但係去到遊戲上邊咧，啊，大家發現咦，點解佢哋啲樣咧？好似冇乜变化咁样嘅，即系嗱呢个可能有啲人觉得使唔使咁高要求啊咁，咁但系唔好意思，即系你去到今时今日打紧，譬如我 PS4 先算啦，系一个咁样咁高水准画质嘅一啲游戏嘅时候，当你譬如讲紧Resident Evil 已经有咁多种唔同嘅表情，咁多唔同嘅即系人体嘅啲嘅力学啊各样喺当中嘅时候，你会发现咦，似乎呢个 Jump Force 嘅嗰啲嘅表情、嗰啲嘅样貌、嗰啲嘅细致度咧，系真系令到你有少少唔系好投。入嘅嗱，纵使配音嗰位朋友咧，其实嗌得好大声嘅，即系你出波啊，你打人啊嗰啲咧，佢哋系绝对冇气场嘅。咁但系你望落，咦，系啊，佢嗌得好大声，但系个样都咁冷静嘅，即系嗰个有少少距离嘅，即系可能嗱，我都系嗰句，你可能觉得我吹毛求疵，咁但系当你望到嘅时候，你硬系觉得佢系咪打紧噶？你个样都系咁样嘅咧，咁同埋另外一种咧就系话嗱，嗰个格斗感觉咧，其实老实讲冇乜新颖嘅感觉出嚟嘅，因为3D 嘅打斗唔系未试过啦，好几年前嘅街头霸。王开始即系有好多呢类型嘅格斗嘅一啲嘅模式啦，咁样咁。但系譬如你之前见到好多嘅游戏，其实走翻回头路噶，佢都系打翻呢个 2D 嘅玩法。所以你见到其实 3D 系咪真系咁有市场咧？咁同埋当你见到一啲你熟悉嘅漫画人物，但又唔知点解路飞同剑心或者同悟空嗰个力量可以差唔多嘅时候咧，其实嗰个感觉又令到我，好似有少少即系离一题咁样，即系硬系令到我投入唔到啊。 系咁其实我认同嘅，阿生有讲到，例如话你睇呢一款游戏一开始悟空登场，咁你都见到 硬喎，你会觉得佢系嘛？ 所以你见到其实佢系被弱化咗嘅，即系喺呢一个嘅作品入边设定，咁冇办法啦，即系大佬啊，你知道龙珠入边嗰啲嘅人物吓，基本上佢哋个个都系强到。爆表嘅，行行地一招都可以毁灭地球咁样，咁如果将呢一个实力如实搬咁样搬出嚟，咁真系会有失呢个游戏嘅平衡度嘅。 当然， 咁嗱，但系咧，撇除你讲话系唔系呢个角色为咗保持平衡要夹硬弱化呢一个角色设定？嗱，除咗呢样嘢唔讲之外，的确我认为咧，即系成个作品啊，最大问题嘅都系归咎于今次咧，佢喺入边嗰展现出嚟嘅 3D 风格。 系， 如果相比起之前大家有玩过。一啲可能日本，尤其是系动漫改编嘅游戏，嗱唔好讲话就系格斗啊，即系可能你有时候你见可能玩即系一啲动作游戏啊，吓咩海贼无双嗰啲啊，咁都有时候会走一个叫做比较叫动画卡通化少少嘅一个画面设计噶嘛。咁嗱，今次咧制作团队咧佢就沿咗一个叫写实风格，大家听到咧写实风格咧，其实佢走嘅系虽然话就话日本动漫人物，但系望落咧似系西方大家玩开一啲咧 3D 立体嘅电脑人物。人物模组出嚟嘅一啲嘅角色设计， 我直接啲讲句就系啲人物俾佢感觉好唔日本嘅。 嗱系啦，咁嗱，但系出现一个点样一个问题咧？嗱，转头翻嚟真系可以讲下，今次呢部游戏最大镬，可能令到个评分唔高咧，亦都可能因为咧喺呢个风格上面。转头翻嚟讨论。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新聞之後翻到嚟繼續落玩家，咁頭先就講起 Jump Force 啊呢一款嘅新遊戲啦，咁大家如果有睇開少年 Jump 嘅話咧，我相信對呢款作品入面嘅角色咧，都可以話大部分都熟悉噶啦， 係好多係甚至乎係香港人即係由細睇到大嘅角色添， 冇錯，咁亦都可能因為大家對佢咁熟悉咧，跟住見到呢一款遊戲入面將呢啲角色人物用呢一種風格呈現，就可能會更加有大嘅反應。嗱，我唔敢講話。 话大家都未必接受到，因为你见到有某一啲嘅角色咧，用呢个写实风格整出嚟咧，系有新鲜感嘅，同埋你望落去嘅感觉唔太差嘅。即系例如可能入边你见到阿星矢咁样样，佢着嗰件圣衣，咁你见到哇，佢用一个 3D 嘅风格写实风格呈现出嚟嘅话，望落去嘅质感咧，其实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你又同时间见到，例如话尤其是龙珠入面嘅角色，真系嗱。悟空咧就是一个我觉得啊，要真系少少时间消化嘅一个角色咯。啊，点解咧？嗱，先讲就系佢嗰个肌肉嗰个嘅设计啊。大家都知道咧，悟空嗰个肌肉咧，其实就系好大只噶嘛。廖三明话到佢其实都结实噶嘛。咁嗱，但系以往咧，你睇可能动画又好，你睇漫画又好，因为喺动画漫画入边咧，佢线条唔算话系相当之复杂嘅。咁但系你见到悟空系好。即係結實嗰一個嘅體型啊，但係當佢咧，因為要入到去一個嘅 3D 寫實風格嘅話咧，你就見到佢肌肉啊，尤其是手臂嗰啲位置咧，二頭肌啊，跟住嗰啲唔同嘅手背嗰啲肌肉啊，嗰啲嘅紋理咧，首先好深，再加上係嗰啲線條複雜度咧，咁都算啦。仲要係因為佢今次呢一個角色咧，除咗你係睇佢平時隻手垂低之外，佢會係有一啲嘅動作擺動噶嘛。即係我哋唔係講緊格鬥過程喎，係講緊一啲嘅 cut scene 中間一啲過場嘅動畫喎。咁咧，佢係隻手咧會接動嘅，而當佢接動起上嚟嘅時候，例如話我隻手曲起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嗰啲嘅擺動咧，完全唔似係肌肉嘅，似係一件咧有複雜肌肉紋理嘅衫。 即係扮肌肉嗰啲衫喎。 係啊，好似嗰啲扮肌肉嘅衫咁樣樣。 係。 咁首先你見到，哇！即係如果你係用一個 3D 寫實風格嘅話咧，咁呢一啲位置，尤其是呢啲細節位，係咪應該可以做得真係寫實一啲，而唔係純粹畫出嚟個樣係？而當佢一擺動起上嚟嘅時候，完全感覺唔到嘅質感咧。咁而再加上嘅就係咩咧？哇！一去到佢哋即係角色與角色之間交談，重大鑊。頭先阿生已經講得好嘅地方就係咩咧？你話佢哋可能係喺一個遊戲入面啊，即係真係格鬥過程嗰一啲嘅即係物理嘅設計啊，例如話。佢嗰个弹跳啊，佢嗰个出到绝招嘅时候，嗰个表情啊，同个动作啊，同把声夹唔夹啊？呢一啲已经系高层次嘅水准啊！即系我话，如果你去到嗰啲位，你做得唔好，咁你喺其他地方搭救嘅话，可能情有可原，其实都接受唔到噶啦。但系即系起码包容一下都得啊。但系而家你讲紧有一啲位系咩咧？例如系即系可能系一啲嘅过场位。角色与角色之间，大家系倾偈对谈，即系可能好简单啫。一开始嘅时候，你创造一个角色，咁佢就话啊，你要系入去唔同嘅小队嗰度咧，就执行任务嘅。咁有三队，分别就系悟空队啦，跟住就系有啊名门队啦，同埋有啊路飞队嘅三个咁样样。你拣入边一队啦？咁当你去到唔同嘅队嘅时候，你同佢哋嘅队长倾偈咧，咁嗱，佢哋嗰种嘅交谈咧，首先个表情系目睹嘅，基本上可以话冇表情可言。跟住再加上嘅就系。再加上就是他们的动态是很不自然、啊、你会看到呢很多时候我们讲话就是隻手呢会摊开即会摆下摆下这样嘛 即会助语不知 会好助语嘛是但是呢你会看到呢他们入面呢每一个角色基本上都是当他摊开手去助语去摆动自己的上肢的时候去帮他们讲话呢是一种很不协调的摆动甚至乎咧，你会见到佢哋两只手嗰啲手指咧喺度开合开合，好似想揸紧一啲嘢咁样样嘅。 系 咁而佢个动作咧系好单一、好单调嘅。基本上我会觉得呢一啲似一啲咩嘅制作水准咧，似一啲同人嘅电脑 CG 制作啊。 我有另外一个感觉好强烈嘅嗱，你以往睇开《龙珠》又好，我讲《龙珠战船》啦，可能真系容易俾大家投入，或者《One Piece》嘅动画嗱，你而家我如果咁讲咧，你即刻我谂到嗰个动画个人物系点样，例如悟空、路飞。嗱，你已经有个画像出现咗喺你个脑度，嗰个悟空或者嗰个路飞就系动画里边嗰个样啦 ，OK？ 咁但系去到今次呢《Jump Force》里边嗰个 3D 嘅人物咧，所谓我直头觉得咧，佢系一个 figure 出咗嚟啊 ，figure 意思系真系你去模型铺买嗰啲公仔啊，佢仿佛将嗰个公仔个样咧系摆咗落个游戏里边，而 exactly 嗰个质地系一模一样啊， 系啊， 所以玩出嚟你觉得好似啲 figure 喺度打交咁， 系啊，因为同埋加上其实佢哋冇好好利用到今次喺入面嗰啲角色嘅表情， 冇错， 我唔知系因为画出嚟嘅感觉系太多角色处理定咩原因啦，总之你见到基本上佢哋做出嚟嗰一个嘅。 角色入面嘅神啊，其實係做到係一個好低嘅水平。如果你話相比起其他一啲 3D 風格嘅作品嘅話咧，今次呢一部嘅《Jump Force》我覺得真係有啲強差人意。尤其是當中有一啲位咧，我記得嗰陣時候我玩咧，曾經就係操縱住我哋嗰個嘅角色啦，即係你去唔同嘅地方同嗰啲小隊嘅隊長傾偈嘛。哇！你知唔知？我記得我行到去，我唔記得咗悟空定係路飛咧。佢係一個透明人嚟嘅，我都唔知係佢透明定我透明。但正常，如果你係接觸 NPC 角色啊嚇，你係唔會可以穿過嗰角色噶嘛？ 嗱，當然啦，今時今日仲有啲咁嘅人， 佢係可以穿過去啊！ 咁即 係咁要你係去到佢面前撳個掣咧，先至入去個 cut 先。但係即係有乜可能你會係可以穿過一個 NPC 角色先？ 呢、這個應該係好多年嘅遊戲冇發生過嘅一件事嚟噶咯。 係啊，即係所以你會見到望落去啊，嗱，雖然今次的確我承認嘅就係話罩眼就咁睇啦，喺呢一個嘅 Jump Force 嘅世界入邊咧係幾大嘅。尤其是即係佢個故事都係㗎嘛，當你開始咗你嗰個嘅遊戲之後，咁佢就會有個所謂大廳嘅地方啦，咁俾你接可能唔同嘅任務啊，同其他玩家聯繫啊咁。咁跟住呢再進一步就係你可能去唔同嘅即係小隊，佢哋有自己一個基地啊。咁嗰個嘅地圖呢就咁望落去啊，而家我初步探索啦，我就覺得真係好大嘅。咁究竟喺入面有幾多內容呢？我唔知，因為你知啊，最怕有時候就係你由一個地方行到去另一個地方，但係冇嘢發生㗎嘛，即係純粹真係俾你行㗎啫嘛，體驗佢哋整嘅出嚟嗰個嘅地圖有幾咁嘅龐大啦。咁但係如果你嘅內容唔能夠搭夠，唔能夠充分利用嗰個嘅地圖觀嘅話，咁呢一個設計呢就變得稍微有少少可惜㗎啦。咁而再加上嘅就係呢，如果你花咁多心思去營造咁大嘅空間，咁喺入面嗰啲嘅角色又冇真係一個好好嘅發揮呢，尤其是當我哋頭先講到咁多嘅角色佢哋嘅設計望落去嘅感覺已經唔算話係相當之吸引㗎啦。究竟嗰個追換性嗰、那個內換性會唔會因此而變得下降呢？嗱，你諗下，個地圖咁大，但係我冇意欲想去 explore 喎，咁啊好大件事嘅。 係咁，所以呢一個咧，我諗佢，我都唔知啊。即係嗱，我估有一班嘅 fans 一定會買嘅，即 係 始終中意呢班嘅人物，咁甚至乎喺日本好多人睇開 Jump 添，咁所以係好多人都會即係支持嘅。咁但係支持完啦，買完翻屋企啦，玩到幾耐咧？ 係 嗰啲。玩嘅嗰個感受滿唔滿意呢？嗱，呢個其實呢，我覺得呢，即係如果佢哋有機會繼續有啲續作啊，或者同類型嘅遊戲呢，其他公司啦，以至其實都應該考慮一下，到底點樣玩一隻遊戲係將所有大家熟悉人物 Gita 集合埋一齊，然後係令到大家玩落呢係真係有 fans 啊，或者有嗰種爽嘅感覺。如果唔係呢，就真係嘥咗一手咁好嘅牌啊。 係，不過呢，即係都講咗咁多關於呢一款遊戲嘅設計上面，我哋我同阿生啦，稍微唔係咁鍾意嘅地方。咁但係如果你返返去講話呢一款遊戲嗰個流暢度，如果大家之前有玩過一啲可能火影嘅作品呢，即係嗰隻忍者 game 呢，咁今次佢嗰個格鬥模式都係三對三㗎啦，咁當中你可以切換嘅，嗱，從嗰個嘅即係對打個流暢度嚟講嘅話呢，呢一部作品算係唔錯嘅，即係例如話當你可能切換角色啊，用絕招嘅時候呢，咁玩起上嚟嘅時候嗰個流暢度個快感呢係有喺度嘅，咁亦都佢有佢自己嘅收藏要素，因为当你喺设计角色嘅时候咧，你系就算讲紧动作啊、招式啊，你都可能一开始嘅时候，你已经系可以选择你想行嘅咩路线，例如话龙珠风格啊、海贼王风格啊，定系火影嘅风格咧。咁跟住慢慢你去随住个故事发展嘅时候，我相信你会系解开一啲可能招式啊，或者其他唔同一啲嘅元素。咁你解开之后咧，咁你就会可以多一啲嘅即系招式可以用啊。咁作为如果你话玩游戏嘅话，我中意即系做开呢啲咁样解任啊，去收藏一啲唔同嘅要素嘅话咧，咁呢一个系可能系一个即系内换性提高嘅一样嘢，令到你继续会想玩落去。咁但系翻翻去嗰个位就系、是、呢一款游戏咧，如果真系要成功嘅话，我谂喺无论故事层面上面，又或者翻翻头先我哋讲，因为毕竟我哋玩呢一啲游戏最重要系咩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对于呢啲嘅角色有爱啊嘛。如果你本身喺个游戏入边嗰啲嘅角色令唔到我哋有爱嗰种感觉嘅话咧，咁就好难搞咯，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喂，嗱，乌克兰 系 你回魂夜，你有睇过啦？定有俄罗斯炼胆大法啦？即系传说中嘅。咁你估唔到咧，而家俄罗斯方块咧，即系唉，应该咁讲啊，系食鸡系可以衍生唔同嘅玩法。因为俄罗斯最近咧，俄罗斯方块呢个游戏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啦吓。咁但系佢有一个叫做俄罗斯食鸡大法啦，因为咧俄罗斯最新嘅呢个俄罗斯方块游戏咧，系加入咗食鸡嘅元素。 系 真系将俄罗斯方块同食鸡捞埋一齐嚟搞啦。 系呢一款游戏，其实我都有朋友玩过，我有睇佢哋玩过嘅，个感觉都几有趣嘅。嗱，点解咧？先讲下大家对于食鸡呢一款游戏一啲都唔陌生噶啦，因为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 都唔知讲几多次， 都唔知讲咗几多次噶啦。咁就系讲一个大屠杀游戏。总之，你系最后尾成为最后生存嗰个嘅话，你就赢啊嘛。 系 咁嗱，同时之间呢一款嘅俄罗斯游戏都系嘅。咁咧，佢就召集咧最多99名嘅玩家一齐玩，咁咧就系大家连好线之后 match up 好啦，咁总之一齐玩呢一款游戏，最后尾赢嗰个咧就系为之赢啊， 系啦， 吓，即系以往大家你知玩俄罗斯好闷噶嘛，单机噶嘛，纯粹系斗高分嘅啫嘛，咁啊玩到越后 level 越高嘅话，佢嗰啲砖跌得越快啦，咁但系而家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你会同其他玩家斗啦，睇下边个成为最后尾嘅生存者。咁嗱，其实个游戏个界面咧，我首先想讲咧个设计都有趣嘅，因为佢系一个你知长方体嚟噶嘛，嗰个玩法就系一个长方嘅 window。当你打开游戏嘅时候咧，嗰个长方 window 咧就会放喺你嘅正中间，而喺后边嘅背景系咩咧？就系其他玩家佢哋嗰个 gameplay 画面系点？所以大抵你都知道你 KO 咗几多个玩家嘅。 冇错，因为咧系你会我其实会有啲担心，如果我自己玩嘅话咧，我一定会系咁。望旁边嗰90几人到底玩成点样，而唔记得咗睇自己嗰个嘅玩法。因为呢佢今次呢个游戏呢其实几好嘅，因为呢佢仍然有嗰个元素，就係当你个 level 越高，咁啊即係简单嚟讲喺呢个游戏嘅玩法里面呢就係存活玩家越少啦 ,ok, 咁难度越高啦，咁所以佢嘅下坠速度呢嗰啲方块都会越嚟越快嘅。咁同埋有一个好重要嘅就係、是、有啲人鍾意玩俄罗斯方块都好想知喂你到底可唔可以早啲话俾我听我下一嚿跌落嚟嘅方块系点样嘅形状。咁等我决定佢摆喺边，甚至乎可以即系决定埋之后几步点摆咧，咁样。咁今次呢一只嘅即系俄罗斯食鸡版咧，就其实佢预览咗六个嘅方块嘅。咁呢个对于一啲即系比较有远见、有计划嘅玩家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即系玩法嚟嘅。咁当然啦，当你见到自己又喺度玩紧，隔篱有90几人陪你玩紧嘅时候咧，其实嗰个画面都真系好壮观噶。 系咁而呢一款游戏最有趣嘅地方就系除咗同其他人比较之外，你都可以即係陷害其他人啦。 係 呢一類嘅設計咧，其實喺以前咧，即係可能玩一啲就算唔係俄羅斯啊，有啲你知係撞磚啊、轉珠啊嗰類嘅遊戲都係噶嘛。即係當例如話你可能 combo 形式去減咗幾層之後咧，或者燒咗啲磚之後咧，咁跟住咧就會可以將嗰啲磚啊或者嗰啲層數咧加珠喺對方身上嘅。嗱喺呢款遊戲都可以㗎，即係當你咧越係連到 combo 嘅話咧，你係可以將嗰啲嘅 压力 咧系转嫁到其他玩家身上， 好衰啊！ 嗱，唯一可能个设计比较得意啲嘅地方就系，因为而家我就算系就咁睇都好咧，我估佢嗰个嘅同其他玩家互动咧，可能从一个比较 random 少少啊，一个随机少少咧，去攻击你其他嘅玩家嘅。 系 咁就咁睇咧，我觉得个设计就系可能咧，原本你系有一条线系连住咗另外一个玩家噶啦，咁当你可能错到某啲嘅 combo 嘅时候咧，咁你就会攻击嗰个玩家啦，有少少似系打麻雀。即是你是专诸下家咁样嘅。咁而当可能啊你嗰个下家咁佢俾你诸爆咗之后啦，佢俾人 KO 咗啦。咁跟住后咪呢你就会有一条新嘅线，你会再诸另外一位嘅玩家。应该似乎系咁样嘅一个形式呢，就系、是、互相去攻击，睇你能唔能够成为最后嘅生存者。咁但係我见呢款游戏呢，其实你每一个回合要玩嘅话呢，耗时都可以唔短噶，因为你知啦，玩俄罗斯方块，虽然有啲人就玩得冇咁叻啫，但大部分如果你尤其是有打开机嘅话咧，都大同小异嘅，即系都对于呢一款游戏咧有一定程度嘅认知同埋掌握噶嘛。咁所以玩起上嚟嘅时候咧，需时都可以唔短噶，都可以闲闲地玩你两三个字走唔甩噶。 系，不过佢有趣嘅地方就系咧，因为你不嬲玩俄罗斯方块嘅感觉好急噶嘛，即系你要快啲，即系越消除得多嘅方法越好啦，咁啊令到大家个 壓力冇咁大啦。咁但因為今次你同其他人對戰咧，咁所以你嗰個壓力嘅來源咧，就唔單止係你自己同個單機鬥嗰速度啦，而係人哋做緊嘅嘢咧都會俾到壓力你嘅。咁而且有99個之多，咁所以嗰個刺激性係幾大嘅。所以隨時咧，你唔好以為自己啊，我不嬲玩得唔錯㗎，咁有機會可能人哋忽然間啲壓力加俾你嘅時候咧，你好快就填滿曬都唔定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特別嘅一個玩法，你都真係啊，幫佢虧佢諗得到啊！即係抵佢哋即係賺到錢嘅。 喂，但係我真係咁樣諗喎，其實而家咧咩都可以食雞模式化咧。其實諗下，有好多我哋以往傳統玩開嘅遊戲，即係你嗱諗下。忽然之間孖寶咁樣99個角色大屠殺，大家一班人就係喺一個卷軸嘅遊戲橫向形式咁樣去行去走動，睇下邊個最後尾係生存落嚟嗰個，呢、這個又可以係一個玩法。哪怕以前係玩過一支可能係沙羅曼蛇嗰啲嘅射擊遊戲啊，又或者其他一啲唔同我哋即係雙截龍形式嘅打鬥遊戲啊，一班人可能喺一個室內入邊大互鬥，即、就、係、是、一個動作形式啊，用舊式嗰種嘅格鬥動作風格， 即係等於龍珠力之大會嘅啫。 係啦，真係喎、哦，你諗下，即、就、係、是、一班人喺度打，其實你又真係唔難想象，如果他有呢一類其他即係食雞模式化嘅。即系唔同款式嘅游戏出嚟嘅话，都可能系杀出一条新血路、哦。 其实你话如果有只手游系设计成咁样，即系可能几个字就打完一铺嘅话，都几过瘾嘅。 系啊，咁啊睇下，拭目以待呢一款嘅俄罗斯游戏咧，睇下能唔能够咧，即系掀起另外一股热潮啊，将其他游戏都能够食鸡风格化。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